你姐姐说什么呢？ 立刻解散，拉了队， 早就应该解散。 最后一句是我的词儿啊。 你怎么说的？ 老爷们儿从此不受夹板气。 好。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相声《夹板气》。要说李金斗和张玉华的生活，可和这段相声当中说的情形完全不一样。在共同生活的几十年当中，李金斗在自己的艺术之路上是越走越宽。作为妻子的张玉华由衷地为丈夫感觉高兴，而且她还成为了李金斗每段相声的第一位观众和评论员。张玉华每次听李金斗表演相声之后，总会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，帮助丈夫更快更好地进步。同时为了支持李金斗在事业上不断地攀登新高峰啊，张玉华还在忙于自己排练演出单弦的同时，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家务以及抚育儿子的重担，让丈夫轻装上阵，毫无后顾之忧，真正称得起是一位模范的贤内助。哎，说到这儿呢，咱们今天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也该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。在旅途的最后呢，咱们再来欣赏一段张玉华演唱的单弦插曲《风雨归舟》。关于荆门相声名家李金斗的其他的故事还有不少，我们在今后的旅途当中再慢慢的为您讲述吧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本次的娱乐大篷车旅程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